一声就暂停，会不会是你？我总怀疑，因为这原因心情不稳定。我们之间的问题是我不相信你，敏感有多吸引，怕你变了心，因为爱你害怕失去你。爱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，爱的情绪也在欢笑中哭泣。想对你说声对不起，用错了方式去爱你，因为我太在意。 如果没有你， 我的世界只剩回忆，每天只面对孤寂，已来不及再说我爱你。都愿意，爱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，爱的情绪也在欢笑中哭泣。 Baby， 想对你说声对不起，用错了方式去爱你，因为我太在意。世界只剩回忆，每天只面对孤寂，已来不及再说我爱你。想对你说声对不起，去爱你，因为我太在意。 如果没有你， 我的世界只剩回忆，每天只面对孤寂，已来不及再说我爱你。不分离，绝不放弃。我要告诉你 ，Baby，I'm sorry。